想起你的爱，别离后方知所欠更多。这世上谁人像你一样傻，像你所给我这么多。为何上天将希望交给你，再期待知一不见结果。我盼望从前像你一样傻，愿爱得比你更加多。要怨怨我，以往我没有替你想过，默然的你寂寞中度过。回头时没法见面，未到失去最深的爱，永不清楚。这世上谁人像你一样傻，像你所给我这么多。祈求上天可将你交给我，让平淡生命谱上新歌。我盼望从前像你一样傻，愿爱得比你更加多。要怨怨我，以往我没有替你想过，默然的你寂寞中度过。回头时没法见面，让我可以，你会知道我将爱你更多。要怨怨我，以往哪里有爱惜你，幸然将你愿望都踏破。唯独我欠着便是你一个，